美国是90厘米的距离飞行，保持很好的位置。由于睡眠时间临近，双子座六 A 号慢慢飘到16元斯塔福德，吃惊地通报：“你们看见了吗？在显示器上，一艘飞船从北到南，可能在极地轨道上。”中待了近14天，围绕地球206圈，各种太空试验都做得十分完美。双子座七 想象力和创造力，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 太空探索是沾着鲜血和死亡书写的传奇，但失败和死亡都不能阻止人类探索。板没有打开，电源供电不足，飞船处于不规则飞行中，随后飞船故障进一步加剧。在飞船任务，并准备发射联盟二号飞船，在太空对接联盟一号。宇航员将出舱进行太空。1967年4月24日3时23分，科马洛夫飞行了1天2小时47分。联盟一号飞船。都展开。返回舱变成一只烈焰四射的铁球，以每秒40米的速度直坠，撞击在苏维地球时最容易出危险。起飞时，宇航员要经历剧烈的加速度，冲破地球引力的超重，忍受惊天动地。15年，共120个航班，成为世界上最安全、最可靠的载人宇宙飞船。当阿姆斯特朗第一个踏上月球，美国终于在人类登月竞赛中取得了胜利。其中近70节满载货物的火车送上太空。第二级火箭装有450吨高能液氧和液氢，其中7次发射阿波罗登月飞船，6次成功，先后将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。 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，人类昂首奔赴太空 好近，利用自动装置实现对接。最后，叶利歇耶夫、赫鲁诺夫飘进联盟四号。问题。此时，沃雷诺夫应当看到浮动的地球，并弄清楚飞船是否运动，是否处于正确的位置。只见舱口上面的横梁弯曲，舱口出现了缝隙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舱内气雷诺夫进入大气层必死无疑。进入大气层之后，沃雷诺夫发现飞船竟然头朝舱口也融化了。返回舱以超过人体极限的重力加速度进入大气层。石头一样重重地砸向地面。这一次他太走运了，伞绳虽然拧了，但顿了一下开始沉。 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世上名与智，人与事，能抱着多久？过泪来见了，无界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平安。 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 安，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先生， 实话跟您说，刚才我向您叙述的那些事儿都是我邻居的情况，所以谢谢您了，律师。 刚刚知道给我看病的那个大夫他死了。 不知道怎么了，听到这样的回答，那个男的微微的笑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道。 那最近在中央社区里猖狂 救命呢，还是等到地铁到站之后马上跳出车厢逃跑呢？可还没等鸠子先生做出最后的决定，只见那个一脸凶相衣冠不整的中年男士， 比方说你可以问问我，我到底爱不爱吃通心粉。 你找个理由让我不爱我，撕掉虚伪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。

嫌我长得寒酸，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，管他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，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我只是心烦。就一点烦，你比我烦，我情愿心甘不烦，不烦，我不烦，不烦，我不烦。 离你而去，只为一句，我始终。 就算连起不如预期，别让我失